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戴希南。 各位好，大家好，戴希立你好， 系你好， 欢迎收听今日由戴希立同埋梁家永主持嘅《自由风》自由风节目。今日嘅节目有三个主题：一、政府刚刚宣布嘅政府所讲嘅重塑区议会方案；二、五一黄金周内地旅客访港嘅情况；三、港车北上计划嘅实施。特首李家超先生咧，今午就系联同咗政务司司长、律政司司长同埋青年及民政事务局局长咧，就回顾咗处理区议会改组嘅检讨背景，亦都咧系介绍咗政府所讲嘅呢个叫做重塑区议会组成方案。嗱，咁啊个嘅记者会里边嘅重点咧，我听咗啊，咁啊同大家咧亦都啊引述一下嘅。首先咧，李家超行政长官咧就话咧，原本嘅区议会啊，原本嘅区议会即系而家呢个啦，有大量嘅区议员做一啲超出咗区议会职能嘅事，挑拨咗社会矛盾，而辞职同埋被 DQ 嘅区议员嘅人数亦都好多，剩翻大概三分一到。呢、这个情况不能不处理，咁呢个就系个背景啦。好啦，咁佢又提到咧，呢个叫做从根本完善地方行政咧，就按住三个原则：一、国家安全必须放喺首位；二、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嘅原则；三、充分体现行政主导。咁亦都再三就讲到咧，呢、这个区议会实情系一个叫做非政权性嘅地区组织。啊，咁亦都希望咧，呢个组织咧能够增强地区治理嘅效能。好啦，喺区议会效嘅构成方面咧，佢就话而家呢一个方案咧就系突破咗小选区政治挂帅民粹嘅思维啊。咁而新嘅构成咧有470个议员嘅，啊分开几个方面，一就系委任议员179席，二就系地区委员会界别议员176席。仲有就地方选区选出嘅88名议员，再加埋27名当然议员，即係嗰啲乡事委员会嗰啲旅游机啦。咁全部就係470位议员。咁嗰个比例呢，委任对地区委员会界别议员同埋地方选区选出嘅比例大概係4:4:2。咁特首就特別提到咧，就話嗰啲地區委員會界別議員啊，佢哋扎根地區就熟悉區情啊，所以好看重佢哋嘅角色咁樣。好啦，咁而家嗰個地方選區選出嘅議員有88位啦，咁咧就有44個選區，嗱呢啲選區比而家嗰個區議會嘅選區就大好多啦。啊，咁有44個選區就按照呢個叫做雙議席單票制選出。好啦。咁喺个制度上咧，佢哋亦都设立咗一个叫资格审查制度嘅，所有议员都需要透过审查嘅制度嚟确立佢嘅资格。咁啊，特首咧就再次强调，区议会嘅职能就系按照基本法第79条。基本法第79条讲咩嘅咧？就话有个叫做非政权区域组织吓。嗱，呢一个系冇讲系区议会噶吓，旧时啊叫做区域市政局啊咁嗰啲啦，而家冇咗啦。咁呢个基本法第79条就叫做非政权区域组织，系做咩嘅咧？系接受政府就住有关地区管理同埋其他事务嘅咨询，或者啊区基本法原文嚟噶，或者系负责提供文化康乐同埋环境卫生服务嘅。嗱，而家呢个新个区议会制度咧，喺呢个叫做负责提供文康环境卫生服务嗰度咧，我相信应该有啲着墨先得啊。咁我头先听个记者会就唔系好具体听到呢个啦。咁而个待遇方呢个区议会主席头先我讲漏咗点重要嘅，就系由各区嘅民政事务专员嚟担任主席。喺待遇方面咧，仲同现行嘅区议员嘅水平系相若嘅咁样。嗱，咁呢个就系头先喺个记者会嗰度，特首李家超先生所讲嘅一番说话，我自己所记录到嘅就系重点啫。 我就想补充 三点嘅啫，呢三点就我谂系应该系成个改革嘅最中心嘅问题。 嗯， 因为咧，我谂特首咧就讲咗咧，今次嘅改革咧系基于三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咧就系国家安全，咁啊，第二个咧就系爱国者治港，咁咧就第三个就行政主导。 嗯， 咁你见到以下嗰啲改革咧，其实就可以归翻去呢三点度嘅，例如。嗯，它的功能呢就返返去最初基本法规定的只是行政同埋咨询而不是政治同埋政权性的。 是。 咁同埋呢就民选的比例大大降低呢就怕那里呢就会影响到呢选出出来的人呢会违反国安法同埋基本法的问题。咁呢度呢就因为19年嘅时候就出现过呢个情况，咁呢个就国安法就或者国家安全嗰个原则所衍生出嚟嘅问题。 嗯， 第二个爱国者治港呢就变咗呢做议员嗰啲呢就要宣誓啦，要资格审查啦，仲要监察啦，当选之后都係。咁呢个就保证嗰个爱国者治港。 嗯， 第三个行政主导呢就係、究竟新的区议会要发挥什么功能，同埋其他的地区组织要发挥什么功能呢，同埋那些功能里面呢是哪个去统筹，就由地政务专员去统筹等等呢就去体现那个行政主导的原则。咁所以三个原则呢就大约覆盖晒所有今次改革的措施啦。 我自己注意到呢而家喺建议的方案当中呢民政事务专员的角色就回复到我所记忆中的。最初的地方行政嗰个阶段就是八几年嗰个阶段。民政嗰时叫做李文虎或者叫做民政专员啦。 啱 改名啦。 佢就两样 啊。角色好重嘅嗰阵。 即係嗰方面，即係嗰啲民，即係民間嗰啲，唔好理佢委任非委任，就佢去做主席啦。 係 另一邊咧，跨政府部門都係佢做統籌嘅。依家 即係我想講嘅就話、是，我嘅記憶中當年係咁嘅。 啱啊，你講得啱啊，係。 但係後來嗰啲民政事務專員好似消失咗喺個我哋嘅視野裏邊嘅喎。即係我作為普通市民見唔到佢。 可能佢自動放棄咗啫， 我唔知 功能啊嘛， 我唔知 啊衝擊咗，系啦， 啊都同政府嗰個嘅叫做管治嘅原嘅方針有啲唔同嘅， 啱啱啱啱。 舉一個例，整個地政專員出嚟，我話唔係話地政專員唔應該設立啊，就喺。嗰、那個喺個權力嘅分配上面咧，老實講係攞咗好多民政事務專員原來個李文虎嘅權力嘅，呢點係重要嘅實情。 即係翻去最初心，即係少翻原起重新起過步。 而家翻個原點， 係啦， 我唔知咪叫初心呢個原點。 係 大家對呢個政府剛剛宣布嗰個區議會嘅改。用翻个字眼先吓，叫做重塑啊吓， 系 大家你 重塑佢都系话翻翻原点咁嘅意思噶，系啊重塑啊嘛， 重塑啊嘛，嗱咁你改革啊咩成，即系有唔同嘅用语系唔同嘅含义噶，我用翻个原意叫重塑， 系重塑。 对于个重塑区议会嘅方案，大家有啲乜嘢睇法？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1872311。现在咧，我哋系请嚟咧。新民党主席亦都系行政会议成员啊，叶刘淑仪议员嘅叶太你好。 葉太， 先請你講下，你作為你嘅兩個身份，一個就叫做政黨嘅主席，另一個就行政會議嘅成員啦。呢、這個新嘅整個方案，你嘅總體嘅觀察同埋總體嘅評論係點？請你講下先。 你係戴生定係邊位啊？ 我係梁家榮。 梁家榮， 係 你嗰個描述都幾符合歷史嘅。我或者帶出另一個身份啦。 好啊。 80年代，我係新界民政處嘅首席助理。首席助理政务司是负责地区行政的。其实82年第一届的区议会选举就我负责的。 嗯，我记得。 我推动了，你记得啦，即是你咁资深。我嗰时候跑遍五台山去推选 举。你是不是旺角政务专员啊？曾经最初的。 我做过旺角民政主任。 是民政主任。 叫佢新界民政处，后来新界民政处变咗政务总处，因为正如你讲啦，嗰啲新界理民官咧就冇咗地政权啦。 系啊， 嗰阵时候个夏鼎基做咗政务司，就成立地政处啦、新界理民官咧嘅地政权就俾咗嗰啲 DLO District Land Office。 系啊系啊， 我嘅职位就变咗首席助理政务司（括弧地方行政）。 系。 咁咧就係、是、的而且確區議會嘅前身就係地區諮詢委員會 DAB，、根本就 DO 做主席嘅。 係。 而地方管理咧，亦都有 District Management Committee，、就係地區 管理委員會。 區嘅管理委員會亦都 DO、是做主席的，是即是统筹地区的、市政署啊，那些咁嘅消防署啊、警务署啊，那些地区处理地区问题、其实这个模式是、是咁样起源的区议会。 其实好嘢嚟嘅，我自己觉得。 好嘢，甚至八二年我哋开始搞选举都系拎少数嘅议席出嚟选举，仍然系有委任、亦都系有当然委员有委任嘅。嗰、时候就冇间选啦。咁啊，但系真系拎少数出嚟嘅啫。而委任咧，都系委任地区人士啦，当地好落力嘅校长啊，地区嘅康乐文娱康乐会嘅主席啊，嗰啲咁嘅系嘛？地区人士、热心事务嘅地区人士，咁啊，其实个系咁样发展的。 好啦，咁而家重塑区议会系咪翻去？系咪回复当年咧？ 八十年代嘅模式 系， 因为后来咧。加快咗，加大咗民主成分咧。16年先至全面取消所有嘅委任啦。个区议会变政治化，甚至个发展系扭曲咗。咁就你知19年嘅选举，好多根本都唔系重视地区工作，系叫话口号、大诉求选到啦。选到之后咧，亦都系唔做地区嘢嘅。我落区都好多市民投诉话冇区议员帮佢哋服务。引起咧地区讨论啲政治议题，咁系扭曲咗嘅。违反咗立基本法嘅原意。所以今次咧就系拨乱反正嘅，系回归初心嘅。 回归初心， 本人。是走过这条路啦，由八十年代开始啦、我觉得是啱的，是一条正确的道路嚟。 是特首就话呢曾经一度呢嗰啲区议员呢就係、是、叫做民粹同埋政治挂帅。我觉得应该加多两个词，加多一个词喺个政治前面，系叫做身份认同政治挂帅啊！我们香港不是中国之类嘅啲咁嘅，嗱嗌到响彻云霄咁啊！呢个口号啊，嗰个政治嗰啲政治啊，其实就唔系一般我哋所讲嘅政治。好啦，咁样嗱，因为时间有限，我一跳跳到去另一个层次啦。我知道你咧，其实大家都知道你咧喺呢个民主问题上面有个学术嘅研究嘅。咁啲评论者就好自然就会话：喂，现在嗰个新方案同八十年代嗰阵时讲，咪翻翻去嗱，一如我哋头先讲啊，翻翻个原点，系咪民主大倒退呢？咁你点睇呢？ 我觉得我哋这个唔应该将区议会嘅发展呢系、放喺民主发展嘅框架。 OK， 系根据基本法只有两个组织，两个直两方面呢系、有讲普选嘅。就 系、 是、立法会同埋行政长官，即系基本法45条同68条、有提到个普选嘅啫。区议会就唔系走向普选过程之间嘅一个平台嚟嘅，其实根据基本法唔系嘅，根据基本法就系一个非政权性嘅区域组织，可以接受政府咨询，亦都可以提供一啲地区嘅服务，系嘛？咁后来就真系扭曲咗啦，甚至19年嘅选举，有啲人想利用区议会夺得咁多议席咧，甚至系夺取政权添嘅，系咪？咁啊，就完全系违反咗个原意嘅，所以我哋系有需要咧。是真是回归个初心。 特首对于分区委员会、地区滅罪委员会和地区防火委员会这些组织啦、就很高评价的，就认为他们扎根地区就熟悉区情、你一定清楚这些委员会了，你又可不可以讲一下这些委员会的构成、功能，你的观察是怎样 呢？这些委员会真是历史悠久的，因为当时我记得我在旺角做民政主任，我们都分旺角、东南、西北、大角咀五个区。都是那些分区的主席成员都是最贴地区最热心的人士来的。咁防火同滅罪亦都是啦，因为区议会是那个核心工作，就是改善地区的清洁环境啊，本地的包括下啲大厦防火啊，吓防盗啊，咁系咪？我哋每个区都有地区滅罪委员会噶，吓当时每个区我记得都系 PCRO 嚟教啊啲居民点样防盗啊，系嘛？点样扑灭罪行啊？ 這個歷史悠久很有貢獻的，那這些成員全部都是熱心公益的人士和熟悉地區的人士，但是還有這個這些組織去提名呢，他可以提名不是三會的人士，只要你是解釋到你對這個區，譬如當你油麻地啦，我熟悉這個區，我住在那裡工作那裡，或者我認為我在那裡很有貢獻的，你都可以去爭取提名。 呢啲委员会，头先所讲嗰啲委员会，嗰啲成员系点样产生嘅咧？其实 佢哋系委任嘅， 由边个委任？ 咁耐都系EO 咯，由即系个政务专员提名啦，系咪？我唔知系佢批抑或民政处长，但点解系嗰个地区政务专员提名嘅啦？数来自有呢啲会议嚟都系委任噶啦。 咁民政事务专员又有个角色咯， 系啊。 阿叶太啊，我 呢啲委任制都有个好处，因为好多人就系麦美娟都系啊，田北俊都系啊，佢最初都系委任议员吓，然之后慢慢就熟悉咗就出嚟选举，都系一个如果你喜欢走政治呢条道路嘅，都系一个平台嚟噶 吓。叶太啊，我即系趁报个新闻之前咧，有三个问题想请教你。第一个咧就嗱，依家今次切割咗嗰个政治功能，即系将区议会同好多政府功能切割咗，咁我第一个问题想请教你，就系、是、作为政党咧，你会觉得区议员同政党嘅关系系乜嘢？依个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咧就系、是，因为嗰阵时咧，我哋有三层架构，依家冇咗区域市政局同埋市政局啊。咁如果将来得翻立法会同依个新嘅区议会，咁嗰个分工边啲应该分咗落翻去新嘅区议会度，边啲去咗立法会度咧？即系如果今次要改组。而第三个问题咧就系、是。今次咁样嘅重塑咧，虽然话重塑啫，但系点都有啲变化噶。咁政府内部，你觉得仲有啲乜嘢变化先可以配合到呢个重塑嘅方案？ 啊，第一咧就你话我哋有两层嘅架构，冇咗市政局同区域市政局已经系差唔多二十年噶啦，起码二十年，应该系孙明阳嘅年代咧系取消咗市政局同区域市政局嘅吓。咁啊，我哋而家社會係兩層架構已經行之有效㗎啦，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咧，對我哋政黨嚟講咧，參加區議會嘅工作咧，係一個重要訓練政治人才嘅機會嚟嘅。 係嚇，即係政治人才嘅培養都會喺區議會裏邊發生嘅，你覺得嚇？ 嗱，譬如我哋第日想挑選有經驗嘅人去選立法會。如果佢經過喺區議會服務或者參加個選舉係好嘅經驗嚟嘅， 係 嚇。雖然話區議會同直接發展民主無關嚇，我講嘅民主係我哋根據基本法自己嘅制度， 係 唔係話盲抽西方嘅制度？就算係同普選無關咧，都係一個訓練政治人才好好嘅平台嚟嘅。 係， 所以作為政黨咧，我哋都一定鼓勵自己嘅黨員去參選。 係。咁啊，關於政府就有冇需要再作一啲調整？即係除咗加強，即係重塑翻 DO 嘅功能之外，仲有啲咩要做咧？ 嗱，我留意到咧有個理職嘅監察委員會啦，即係對區議員第日要求都高噶啦，你唔可以話嚟個開會坐低十五分鐘打卡就走人，或者係坐成日唔開聲冇貢獻，唔可以咁樣噶啦。你唔好以為委任咧你就好輕鬆噶啦，咁要監察我哋嘅表現啦，係嘛？咁啦，咁我覺得同一嘅要求應該都適應於前線嘅政府部門啦、啊。譬如我哋都收到投訴㗎、有啲部門啊答覆都好慢啊，或者幾個部門推來推去啊，問題解決唔到啊咁。 呢、這個重塑方案的確有好多嘢值得傾嘅。喺新聞報告之後咧，我哋繼續傾下呢個方案啊。大家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 發表你嘅睇法。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回应区议会改组方案大幅削减直选议席，会不会未能够反映市民真正意见的时候说，有区议员曾经提议大家揽住香港跳崖，他不容许区议员破坏香港整体利益，揽住任何一个市民跳崖，所以有关方案是考虑本港实际情况，长远最能够完善地区治理。李家超说，如果区议会增加更多人才，可以为市民提供更好的服务，进入区议会的渠道多元化，亦都可以更广纳不同的人才，有利针对政府议题作出咨询。他又说，方案提出完善治理体系的架构和措施，目的是希望区议会恢复基本法第97条要求的咨询工作和所提供的服务，全神贯注做应该有的职能。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优化区议会方案可以令政府更有效策划和推展地区服务，区议会不再有管理或者拨款审批职能，符合行政主导，并且可以有效防止部分区议员滥用有关权力阻碍政府施政。另外，政府将会成立地区治理领导委员会，由政务司司长主持，同时成立地区治理专组，由政务司副司长主持。他说，地区治理专组将会根据地区治理领导委员会定下的策略方针，指挥和统筹相关政策局和部门，制定相应的地区治理政策和措施。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就说，今次方案一共涉及修订六条主体法例和14条附属法例，包括修订区议会的职能、组成方法等。税务局今日发出大约240万份报税表，包括60万份电子报税表和180万份纸张报税表。使用电子报税的人士可以即时上网查阅和报税，使用纸张报税表的人士预计会在一至两日内收到报税表。税务局局长谭大鹏在记者会提醒，一般纳税人要在一个月内提交报税表，如果经网上递交，可以获延长多一个月。他又说，预算案提出宽减2022至2023课税年度的利得税、薪俸税和个人入息课税100%的税款，每宗个案上限是6000元。至于子女免税额，由2023至2024课税年度起，在那个出生年度的子女免税额是26万，其他年度出生的子女是13万。北韓領袖金正恩的妹妹、勞動黨中央委員會副部長金宇正日前說，華盛頓宣言導致東北亞和世界的和平和安全面臨更嚴重的危險。南韓外交部回應，一切責任在於發起非法武力挑釁和肆意研發核武的朝方。南韓外交部說，北韓強詞奪理，企圖為他挑釁加劇緊張開脫責任，強調為了更有效地壓制與日俱增的北韓核威脅，華盛頓宣言增強延伸威脅執行力，將會壓制平壤動用核武，捍衛南韓安全和地區以及全球和平。發言人呼籲北韓盡早重返對話和無核化軌道。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朝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下星期日和一骤雨较为频密和有雷暴。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比较挤塞嘅黄珠路啦，喺屯门黄珠路去龙富路方向，近住友爱村较早时啦，曾经有交通意外，啱啱清咗场一阵，咁所以车龙有待消散噶。龙尾咧就分别去到屯门公路近智乐花园，亦都影响到屯门公路方向系车多，龙尾系排到去龙日村。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大埔的安步路去安泰路方向，跟住南运路有交通意外，一带是车多。重复一次，就是大埔的安步路去安泰路方向，跟住南运路有交通意外，一带呢暂时比较多车的，揸车朋友经过请小心忍让啦。隧道方面，应该是路面情况方面，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啦，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东山台。九龙方面，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挤塞噶，车龙排到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去到果栏。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近芜湖街。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段的车龙去到安定村，反方向出去九龙近住华都花园比较多车的，龙尾近新墟街市。另外青山公路南地段去元朗方向近福亨村路一段呢，车龙是排到去南地变电站。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南湾隧道出口去九龙，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剧八三零，白百何，佟大为，我们的婚姻。 从曾经的大学尖子到婚后相夫教子，沈瑞星对妻子这个角色有以下的体会。 年纪越来越大，但望落要越来越靓，反而对男人的要求呢，只要不出轨没有家暴，就是好男人好老公。 国剧八三零，我们的婚姻，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在香港，去到边都有开心的理由，有本地和来自世界各地的美食，食到边玩到边，投入光影和嘉年华的世界，大人细路开心晒。想去特色市集，转个弯就到。流行文化，维港就是我们的舞台，开心就在你身边，大家一起来啦！好玩好食，开心积极，开心香港。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戴希南。 第一路话，今日咧，我哋重点倾下政府所讲嘅重塑区议会嘅组成方案啦。正所谓就三军未动嘅粮草先行。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咧，今日就喺个记者会里边就介绍咗咧嗰个区议员嘅酬金同埋津贴。咁佢提到咧就话，现时区议员咧获发酬金啦、杂项开支津贴啦、营运开支偿还款额啦、医疗津贴啦、开设办事处开支偿还款额啦、结束办事处开支偿还款项啦、外访拨款啦、任满酬金啦，咁咔咔一堆嘢嘅。咁就话咧，而家建议继续为来届区议员提供与现时水平相若的酬金和津贴， 即是粮草一样。 是粮草一样，以支持区议员履行各项地区工作。有两个方，有两个可能意见的，大家听众朋友啊，可以打电话来 1872311。一个可能的睇法就话，佢的职能又咨询性已经，是吧，缩小了个范围，又冇得拨款的权力。 俾咁多钱佢把鬼人咁样， 系 啊呢一个 即系唔使俾咁多粮草， 一 又要买完好就唔使食咁多草啊。 咁就另外就系唔系？我听嘅大希立有个讲法就系、是、喂，佢而家个选区四日重划选区，个选区大咗好鬼多， 变咗四日，即系变得全香港得四啊四个大嘅选区， 做多个范围大嘅咗， 系啊系啊。 咁啊薪酬一样，咁点搞啊？咁样呢个大希立意见 系唔系净系我意见？你就唔好讲话。将来点做啊？净系选举都辛苦好多。如果系独立议员，系咪先？你以前一个细区去选，依家咁大个区去选，选完之后仲要服务一个大嘅区。咁当然而家唔系净得你一个服务，咁但系民选区议员佢都要表现噶嘛。 系 咁啊，揸翻咁样嘅薪金都另一个问题。仲有嗰啲地区。嗰啲辦事處津貼又係得翻唔多，咁點做咧？即係咁樣。 喂，咁但可能有人會話，你又八十八個地區嘅選出嘅區議員，470個議員，即係等有470減88個同事同一齊做嘢咧。 唔係最咁，如果大家一齊做就係啫。如果唔係咧，嗰啲資源就唔見使噶啦，得翻係嘛係嘛咁大個區，人又咁少。咁所以呢個咧都係一個值得討論。我唔係話要加佢哋人工，不即係。個資源點樣去用得好，去幫到市民呢個先最重要。 係嗱，一陣我哋請嚟阿方國山議員咧，佢好資深嘅區議員嚟嘅，睇佢哋點睇。而家跟阿蕭叔叔學下英文先。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有聽眾問蕭叔叔咧。讲讲下嘢嘅时候，我想讲啊，我都唔知道应该点讲咁样。咁我哋英文可以点讲咧 ？I don't know how to say it. Of course, you can say that. OK， 但系一个好常听到嘅咧，就系咧用 put 呢个字 P-U-T。你可以话 I'm not quite sure how to put this, but 咁样。OK， I'm not quite sure how to put this, but 即系我唔系好肯定我呢个意思可以点样表达，但系咧我会尝试咁样讲。都幾常聽到大家去背咗 I'm not quite sure how to put this but 俾個例子你同一個異性朋友有啲愛愛妹妹咁啦，咁但係你又唔知點樣同你個好朋友講呢件事，咁你可以話 She and I have a I'm not quite sure how to put this but we are sort of have a thing 咁樣。咁就係呢，我都唔知係咪應該咁講，或者我都唔知點講，但係呢我哋中間就有少少嘢咁樣，就係咁講啦。I'm not quite sure how to put this, but 好，今日講到呢度，希望解答到聽眾嘅問題。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一八七二三一一，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 今日萧叔叔学英文，我想问下萧叔叔啊，区议会啊，旧时叫做 district board， 后来叫 district council。萧叔叔 ，council 同 board 有咩分别咧？ 咁啊，我谂有啲分别噶。 有咩分别啊？阿大叔叔。 Council 咧真系有个即系议事或者一个辩论， 系 啊，即系呢种即系接近一个政治操作嘅。Board 咧就真系操作性嘅啫。 你解得好。 所以 district board 咧就系重数， 系 即系 council 就系有。你講法咧就叫演變，你可以話叫異化得啫，即咁樣。 咁根據你嘅理解，可能要問下政府啦。區議會以後會唔會又變翻做 district board 咧？ 依個咧就要問翻，依家唔係我同你兩個話啦，依家行政主導，所以政府話 行政主導都聽下市民意見嘅係嘛？ 咁依個就 市民同埋兩市民有意見發表啊。 葉太正話咧，就對於成個講法咧就係政黨。操練咧都可以喺區議會， 係 咁咧，佢亦都覺得咧就即係依家依個重數係行政主導係好嘅，但係佢留翻一句，佢話咧依句咧，不過我哋又冇時間再問翻佢啦。佢就話嗱，依家咧市民咧就可以投訴啲區議員，就向嗰個民政專員啦去投訴。 咁其實民政專員就監察緊啲議員，但不過其實政府都要監察嘅，佢落咗句，但係點監察佢就唔，我哋唔夠時間俾佢發揮。 而家係有個叫一個區議員嘅履職監察制度噶。 唔係，但係新嗰、那個依家七重數嗰度咧，就好似今日特首講冇講到邊個去監察翻專員同埋政府官員喎，地方行政度。 政府 因為你諮詢組織嚟嘅啫嘛，依、這個 政你嘅政府就係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啊嘛。 係啊係啊係啊， 做得好唔好，我哋市民監察佢咯。 我知咁即係呢個好， 仲有北京中央政府監察佢咯。 咁、呢個就另一 個問題啦。佢而家個老細管到行嘅啲嘢， 係係係。 嗱、呢個時候咧，我哋就請嚟咧西貢區議員啊，亦都係西貢區防火委員會嘅成員方國山議員嘅。方國山你好嘛？ 方國山，係你好。 你好，大希臘你好。 你做咗咁耐區議員，現在嗰個新嗰個叫重塑區議會個組成方案，整體來說，你有乜嘢評價？ 唔係佢唔係淨係做區議員啦，方國山做過以前嗰啲分區委員會。 我知，係嚇。有咩觀察咧？ 都比較即係都年份多啲啦，我都有14年噶啦，來來去去都喺 陳年舊酒啊，簡直係 防火委員會或者分區委員會。咁其實嗰啲渠道都係可以即係栽培到一啲對社區有即係想服務嘅一啲人才嘅，呢個事實無可厚非。咁但係如果講翻今日我哋即係政府推出呢個完善地區治理嘅建議方案，即係話改革區議會咧，咁應該即係我有種感觸嘅，因為我個人咧就係一直都倡議改革區議會嘅，包括嗰個區議會嗰個版圖啊，譬如可能我覺得區議員嗰個思維都係應該要擴闊， 啱嘅， 唔係話政府特區政府今日抬頭呢兩個方案，我先咁樣，係我早在10年8載前咧，我都認為區議會嗰、那個架構啊，同埋嗰個組織，同埋以至到個板塊啦，可以大啲，令到即係整體服務居民嗰個模式好啲嘅。 唔係淨係睇住中間嗰幾座樓先得㗎，睇闊啲先得㗎。 是啊，系啊，咁同埋我就非常欣賞今次咧，即係雖然你頭先講打分制度啊嘛，你係話葉太即係，咁我覺得咧，以往咧我有一種嘅思維嘅感受咧，就係、以往我哋區議會層次咧，譬如你討論一啲嘢咧，講10年8載，有啲其實好容易去處理到嘅問題咧，拖咗好多年啊。咁如果可能我費唇舌咁樣爭取，可能焦永興你都知道好多情況。咁而家今年呢政府呢就話提出一個叫做地區治理專組，即係專責小組啦，專組。咁呢個專組由政務司同埋副司長佢帶領其他跨部門㗎嘛，去解決一啲地區治理嘅問題。我覺得如果我以前喺區議會講100句都做唔到，要等10年後先做到嘅嘢。如果有呢啲咁嘅跨部門提升嗰、那個嗰、那個功效，即係提速提效，真係做到啊！如果政府係有咁有擔當咧，我非常之歡迎。兼且咁，如果我方學生喺個區議會度講一句，而政府係認同，而家呢啲係良治即係嘅方案的話咧。咁我覺得個改革係好事咯。 係嗱，而家嗰個架構咧，頭先嘅記者會嗰度打咗個幻燈片出嚟嘅，就一睇個表就清楚曬啦。就強化後嘅地區治理架構有幾層嘅，頂層就係地區治理領導委員會，就由政務司司長主持。低一層咧就叫做地區治理專組，亦就由政務司副司長主持。好啦，咁喺呢度咧分開兩橛咯。左邊咧就係叫民政事務專員咧，佢下有幾個委員會嘅，就有分區委員會啦、地區破滅罪行委員會啦、有地區防火委員會啦、區議會啦，同埋關愛組。好啦，喺右邊咧就有個地區管理委員會，就由民政事務專員主持嘅。咁咧就有區議會嘅部分啦，有關愛隊啦，同埋有相關部門代表，咁啊構成呢個叫地區服務架構。呢、這個右邊相應頭先左邊嗰個地區諮詢架構，我自己比較即係有期望嘅就係話嗰個地區服務架構有相關部門代表，真係坐喺度睇實務啊！ 同一个区里面，例如即系呢个西贡咁样，交通嘅问题，咁有运输署嗰啲人喺度，咁啊卫生问题有食环局嗰啲食环署嗰啲人喺度， 系 嗰、那个实效会唔、那个效率会唔会高啲咧？你觉得会？ 我相信必然会高啊，因为个原因系咧，首先佢而家系想行政主导呢四个字摆落去执行一啲地区治理嘅提升啊， 系 啊，因为而家咧。就係、是、因為區議會佢嗰個定立，而家話嗰個重組咧，個主席嘅位置咧就係、是、由民政事務專員去擔當啊嘛。係 啊， 咁大家都知道咧，民政事務專員嗰、那個級別咧，好似係 D2 嘅啫。咁、而其他所有處長都高過佢嘅。 係。 咁每一個局方處方咧，其實就以往啊，即係話而家講而家今時今日咧，我哋啲區議會咧就你個專員係最細嘅，咁誒啲其他處方咧佢係大過你個官階啊，高過你，咁你點去統籌佢其他啲部門咧？ 一個問題嚟嘅。 咁但係啦，咁但係今次完善呢個地區治理呢個方案咧，佢即係左手邊佢設立呢個由副司長設立呢個地區治理專組咧、由佢去統籌。咁呢個政務司級嚟㗎啦嘛，已經係。咁佢下面啲處方，佢咪大家要去跨部門統籌。譬如頭先我聽到佢講係全部都係以民生部門啦，包括頭先阿嘉玲哥講嗰樣嘢啦。譬如可能運輸署或者食環署路政署一啲即係老大難啊啲環境衛生直接係衝擊到啲居民嗰啲嘢咧，我覺得。如果咁嘅架構咧，我相信起碼即係個速度同埋個 KPI 係會有睇到咯。 係啊，頭先特首咧就好睇好嗰、那個地區嗰啲滅罪委員會啊、防火委員會啊嗰啲啦。咁認為佢哋扎根地區熟悉區情嘅。你自己都係經歷過嗰啲路程嘅。而家你都仲係西貢區嘅防火委員會，你覺得呢啲嘅委員會啊，好地方性嘅委員會，佢嗰個職能同埋佢嘅構成以及佢嘅產生辦法呢啲，有啲咩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嘛？ 我諗當然啦，因為而家個架構咧都係以國家安全行先啦，咁其他譬如話而家設立呢啲組織都係希望。即係以即係愛國者治港先可以入到呢啲議會度，為香港市民做嘢。咁所以你話我去點樣去點名話分析佢哋，我就未敢咁樣去討論。咁但係至於講本身，譬如話好似我為例啦，咁我喺地區做咗十幾年地區工作，咁都係從防火會或者分區會。出嚟嘅，然後先去投身去參與直選或者甚或曾經我都委任過啦。咁我覺得我就會形容咧，不管花貓白貓嚇，真係有心服務香港市民嗰啲咧，就係好貓同埋好嘅議員咯。咁所以而家佢用呢個咁嘅背景架構嚟去推動咧，我覺得都未為不可。 系， 同埋我早前咧仲以为因为你睇到立法会都改组啦，即系嗰个提名门槛系透过千五人啊嘛，咁本来咧我以为咧今日嗰个提名门槛会系透过千五人嗰个提名去衍生到你参选嘅资格，咁但系今日咧或者系落去即系熟悉地区嘅三会度，咁当然啊三会里边亦都有一啲系。校長啊，或者熟悉地區嘅人士嘅，咁我會覺得即係都係一個過程啦，會形容係。 啊，你頭先提出呢一點，我自己原先冇諗到，係好定係唔好咧？嗱，原本有啲人一如你講，以為由一個選舉委員會嗰度去提名咧，而家唔係啊嘛，係好事定唔好定係唔好事咧？你覺得？ 嗱，我會形容咧，即係我初以為因为而家点解所有议会都改革，其实都系基于即系19年嘅过程啦。我哋大家都希望，即系国家都希望话香港特区要以一个国家安全、爱国者治港嘅基础底下入去呢啲议会去做嘢。咁之前立法会就已经用1500人嗰、那个。提名門檻去透過五個唔同嘅組別界別去提名嘅。咁我初以為呢個提名門檻係去到呢啲係用呢啲基礎擺落區議會添嘅。咁今日出台嘅呢係只係 呢個三會啦。咁呢三會其實某一啲成員可能即係大家都會認識，或者地區領袖啊，或者啲校長啊，退休嘅校長啊，或者甚至話屋苑嘅代表啊， 或者社工啊， 會啊，會係係呢啲啦。咁有一部分係呢啲咁嘅前輩或者地區人士都做咗唔短嘅時間。不論孤物論佢係咪係即係政府提名，咁但係佢都係熟悉地區。咁透過呢個層次去提名啦，我又覺得都唔係話真係相比我預計咁困難咯。 嗯，方學生啊，我想換下一個角度咧，即係同你個身份咧有啲關，即係你應該都係屬於獨立嘅區議員啦，即係你就唔係話有好強嘅政黨背景啦咁樣。好啦，咁政府唔係正話阿葉太都有講嘅，佢就話咧，雖然咧就即係依家新嘅區議會咧就同嗰個政權同埋政治咧就切割咗，咁但係咧無論如何，如果從政黨即係佢從政黨嘅角度咧，區議會參選咧，除咗服務市民之外，都係連人嘅一個地區，即係從政黨嘅角度。咁我諗政黨亦都我相信。立法會嗰個層面嘅議員同埋區議員，將來咧，佢應該都有一個好緊密嘅聯繫啦，即係咁。但係如果獨立嘅議員喺呢個新嘅制度下邊，無論喺參選到服務市民，你覺得嗰個困難度係大咗，抑或容易咗咧？呢個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咧，就係嗰個選舉嘅方法，即係個44區係用雙議席單票制。你又從一個獨立議員的角度，覺得呢樣嘢對你哋係容易咗啊，難咗咧？ 首先咧，逢親選舉都冇話易同難嘅啊。咁我覺得最緊要就係你裝備好自己，同埋因為喺我哋，譬如我本身我團隊咧就並非係選舉嘅時候先做嘢嘅地區人士嘅。咁一直都係默默耕耘，我諗即係市民會睇到，咁所以我就唔會話評價話有咩分別。同埋咧，本身我哋過去咧做嘅地區就係唔係單一一個位置，咁或者某一條屋村，咁所以涵蓋面咧都預計即係都會理解到而家話即係個版圖可能區議會唔係你服務2萬人啦，可能涉及。6至7萬人，或者甚或去到，我唔知系咪去到10萬人啦，去到咁多啦吓。咁因为而家 total 系88位啊嘛， 面积系面积大咗噶，系啊， 四个区系啦，面积又大咗好多。咁当然啦，呢个就可能涉及一啲资源啦，资源嘅一啲分配啦。咁服务啊，就睇都系可以，即系我会形容咧系含金量高咗啊，即系呢个。呢啲直選嘅區員咧，佢個質地啊，佢個自己有冇一種真係有心個初心，係咪真係咁堅定去服務嘅咧？就會見招啦，睇到你個 方先生，我想問一個直接問題，即係即時反應。宣布咗呢個新嘅方案之後，你做區議員即係引大咗定引細咗咧？ 引大 即系大引大引咗， 定系细引咗？即系嗰个参选 急志意欲啊！ 参选意欲系强咗定系弱咗，还是冇改变咧？ 系我形容咧，不管黑猫白猫啊，总之系即系服务到市民而有质素、有质地嘅、有温度嘅议员咧，先系好议员咯。所以冇话个官大咗或者细咗。 O K， 仲有一样嘢咧，系要即系同政府一齐，我期望就政府咧，如果真系有担当，今次嘅改组就应该多啲同区议会大家建立一个良好嘅关系。 好，希望啊方国生系只好猫啊！跟住落嚟，我哋有交通消息嘅。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之内；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系排到去芜湖街；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东港中心。 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和上狮隧的车龙去到新光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在九龙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加道里道慢车龙尾白雀街，后些小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慢车。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戴希立。 戴希立话：今日我哋用咗好多时间咧，讨论政府今日所宣布嘅重塑区议会组成方案。我哋刚才先系访问咗叶刘淑仪行政会议成员，以及西贡区议员方国山。我哋都约咗民主党罗建熙嘅，听听佢哋点讲嘅会。咁啊，对于呢个方案，大家有咩意见咧？可以打电话嚟倾倾，电话号码系1872311。而家有听众林先生，林生你好。 系你好啊，两位主持人你好。咁咧嗱，而家即系你从翻即系倒镜倒后镜嚟睇睇，即系以前啲区议员咧系真系帮香港人做嘢嗰啲区，即系每个区咧，即系睇下嗰啲咩去水啊、乜嘢嗰啲咁啊、巴士啊、其他咁嘅嗰啲咁啊运作嘅嘢，即系好同啲市民都系好关，即系好关心市民，咁甚至无聊啊。即系安老事务，我都可以揾佢哋倾倾咁，即系咩？咁而家即系等于我哋嗰座大厦咧，我 系 即系先前有几级楼梯咧，咁嗰啲轮椅咧就上唔到，咁啊，即系希望嗰个区议员咧，帮我哋睇下，即系政府有冇办法，即系机电署嗰边可以帮帮手，有冇办法搞？但系咧，就你2019年嗰啲咁嘅区议员选咗出嚟咧，佢哋就唔系做呢样嘢，咁啊，成日一选咗咧，就揾阿邓炳强佢哋出嚟，即系问责啊咁样啊，就咁啊不停去搞示威啊，搞嘢咁样。咁你即系对个民生嘅社会系冇帮助。咁你而家你再将嗰啲权力咧，你即系佢哋嘅一个权力一集中咗咧，就好危险嘅。咁等于你好似特朗普咁啊，一上去任咧就呢个唔啱咧，我就 DQ 佢，咁咪走鬼咗。咁啊，咁样将个政府咧就乱晒大龙。咁而家你慢慢将个政，即系将而家香港咧咁样嗰啲人咧系，可以安定啲，睇一段时间，咁样睇下点样可以走出嚟。咁咧就安定咗之后咧，又再睇下，即系点样去再重新建立民主咁样。咁呢个未尝话唔一件好事咧，咁样咯。 听你咁讲，你都非常之赞同而家政府嗰个方案，系咪咧？ 咁你以前都有呢个委任㗎啦，咁嗰陣時區議員都唔係咁大咁大權力㗎，你而家啲最近嗰段時間呢，成日都有各個問責政府，即係佢同政府問責，咁你全個香港社會都搵個政府問責，政府做乜鬼啫？等於個細路仔出世，成家人都对住佢咁样问责，咁啊细路仔都无所适从，咁完全都唔系一件事就咁啊。 嗯，即你赞成就唔好太政治化，就多啲关心民生，即系区议会系咪即系咁嘅事吓？ 用个同理心去谂，个政府唔系万能嘅，咁政府唔会出钱噶嘛，个政府唔会生财啊嘛，你即系好似加拿大政府咁，即个政府冇钱噶嘛，咁大麻发化啦，咁你而家啲。法國嘅政府冇錢咁咪退休要退緊住啦。 咁政府作為 民選嗰啲咪就咁樣情 形。政府作為一個行使公權力嘅一個機關咧，要接受市民嘅問責嘅問題，嗰個問責嘅形式嚇係點樣做？係咪一定要透過區議會嘅層次咧？咁呢個當然容或可以討論。嗱喺地區嗰個行政方面咧，其實區議員都可，我自己認為嚇應該對。政府嘅喺区内嘅政府， 地区行政嘅政府 嘅问责嘅噃，系咪？应该官员应系要接受区议员嘅问责，我自己觉得。 咁你首先你要做好嘢先啦，你要俾个即系俾个成绩俾我哋睇先得噶。咁你都唔系， 即係等於個夥計一地建功，即係嗰個試用期，佢都未曾做咗個試用期，就將佢對個政將個公司嗰啲咁嘅運作啊、行政啊，就多多意見喺度不停咁提出，咁成班搞埋，成班嗰啲夥計去示威去搞呢個政，搞個公司呢個唔係。呢个唔系嗰个根本嘅问题嚟啊嘛！ 好啊，多谢林先生嘅睇法啊！其他听众朋友啊，对于依家嗰个区议会嘅重塑区议会啦，叫做吓嗰、那个组成方案有啲咩意见咧？可以打电话嚟倾倾嘅，电话号码1872311，1872311。或许咧就大家都未必即刻可以消化到咁多嘢嘅，因为今日宣布嘅内容都非常之多吓。咁大家慢慢有机会啦吓，喺我哋嘅节目嗰度都可以逐步逐步发表意见嘅。现在我哋请嚟民主党主席啊罗建熙嘅，罗建熙你好。 Hello， 两位你好。 你哋民主党对于政府而家嗰个重塑区议会嘅组成方案，有机会内部讨论吗？ 有我哋都会继续做呢个内部讨论嘅，因为咧始终佢啱啱出咗个比较详细啲、仔细啲嘅方案啦。 系。 咁所以咧，即系大家而家嘅讨论就可以有基础去讨论啦嘛。之前就系大家喺一啲理念上嘅讨论啦。咁所以我谂我哋喺嚟紧嘅日子都好快咁就会有一啲地区里边啦，我哋党里边嘅讨论，就住个区议会嘅重塑究竟有啲咩想法咧？究竟我哋要做啲咩决定咧？咁我谂我哋好快就会有啲相关嘅讨论嘅。 系，一如我上次访问你嘅时候就讲啦，民主党都有你哋嘅支持者嘅，嗰啲支持者好想知道啦，究竟你哋民主党作为一个政党吓，喺呢个区议会嘅呢个问题上面，会有啲乜嘢嘅回应，有咩部署，有咩规划，有咩工作，会唔会缺席，或直情走咗去定点咁？ 我覺得咁樣嘅，即係我哋嘅支持者佢哋咧係有期望嘅，即係各式各樣嘅期望都有啦。即係我諗都唔係淨係政府一個要面對好多唔同嘅人嘅問責嘅，政黨都係要面對好多市民嘅問責嘅。我覺得咁所以好多唔同嘅市民咧都對我哋係有一啲嘅想法啊、要求啊、唔同嘅意見咁樣啦。係 啊， 我覺得我哋可以做嘅咧就係我哋自己內部去有一個討論，然之後去衡量究竟邊一種嘅方向係最適合啦。我咁就住最新而家區議會嗰個方案或者嗰個政府嘅 proposal 咧，我自己睇完之後，我覺得都十分之失望，甚至乎可以話係有啲心痛添嘅。即係作為做咗十幾年區議員嘅人，見到佢咁樣將成個一路做緊嘅議會係變成一個好似要做政府嘅啦啦隊咁樣。佢係希望即係區議會變成一個協助政府施政，就唔係向區議會問責嘅一個地方，就好似反而區議員要俾政府問責，佢係要一個咩理職嘅查核咁樣，咁就唔係區議會或者區議員就問責翻政府，咁我覺得嗰個嘅改變啦，嗰、那個選舉方式啦、提名方式等等咧，咁都係各式各樣嘅嘢，都係令人覺得非常之失望咯。 喺嗰、那個政黨嘅活動空間上面就係收窄咗啦，照你嘅意思係咪？而且仲係由一個問責者變成一個被問責者啦。咁但係好啦。喺你現實裏面啊，講咁多無謂嘅，其實唔係無謂，即係都有謂。即係我意思，即係我想講嘅話，實質嘅問題就係咁，你點回應佢哋先？點回應政府先？ 咁當然呢個我哋嗰、那個，即係我唔知道啦。即係我覺得即係一個一個合理一個理想嘅議會咧，喺佢去審議呢啲法例嘅時候咧。佢係應該都有吸納到唔同嘅社會嘅意見，係應該有空間去做一啲修訂嘅。咁所以咧，我哋係會提出我哋嘅想法，覺得點樣先至係一個比較好啲、理想啲嘅做法啦。喺而家現階段，咁但係當然即係可能建制派佢哋係會十分之支持嘅，可能又係即係立法會裏面可能係89:1嘅，或者甚至90:0嘅咁樣嘅話咧，咁我哋都係會面對呢個現實。咁我哋到時候咪要做我哋自己決定咯。咁我哋到時候咪要我哋去決定究竟我哋係認為個機制唔好。咁我哋仲选唔选呢？我哋觉得佢係一个好失望嘅方法啦。咁究竟我哋之后仲参唔参与呢？咁呢一个部分呢，咁就真係我哋之后去讨论啦。 即 係而家真係答唔到你。 今日未曾有结论係咪？ 未有，我哋因为都係大家都係两个钟之前先知道仔细嘅情况。 OK， 其中一位经常听到个评论嘅刘少佳就咁讲啊。佢係全國港澳研究會嘅顧問啦，咁佢就話咧，中央。 將仍然俾區議會保留部分直選議席呢，係希望爭取市民對區議會改革嘅支持，同時留有空間呢等民主派參選。咁佢又話呢，中央一直希望推動民主派向愛國者過渡，令佢哋越嚟越符合愛國者嘅最低要求，因此呢就保留直選議席係對民主派嘅一種鼓勵。又話呢，要達到愛國者基本要求其實好簡單，就係、是、效忠香港特區，願意擁護基本法，唔做任何事情損害香港利益同埋勾結外國勢力，咁已經符合資格咁樣。嗱，對於劉兆佳呢番話，你又點回應佢呢？佢話係一種鼓勵喎，佢現在啊對民主派啊。 我會形容即係我哋嘅區議員啦，即係特別現任做緊嘅區議員啦，佢哋全部都係過曬宣誓完之後繼續做緊嘅嘛。咁所以呢我亦都會相信呢，我哋嘅黨友係一路都係擁護香港特權政區，亦都呢係擁護基本法，亦都呢係唔會做一啲危害國家安全嘅事情嘅。咁但係嗰、那個話語權喺我哋手上啦。咁所以我哋點講，我覺得都即係我講完之後，咁係咪佢哋就會同意，係咪佢就會認同咧？咁唔係噶嘛，咁所以我會咁樣答咗你先啦。但係作為即係見到嗰、那個民選嘅議席數量少咗咁多嘅時間，咁我覺得好難去視之為一種鼓勵咯。即係始終大家過去就一路參選嘅時候，咁都希望係透過區議會嘅工作，咁係去改善到地區裏面一啲市民嘅一啲日常生活啦。因為啲嘢真係好 trivial 噶嘛，區議會啲嘢係可以好微細，好個人化。咁我哋都係希望盡力去做。咁當然有啲政治啲嘅嘢，有時候有啲大啲嘅政策，咁大家會討論，大家有時候會有啲針鋒相對咁係會有，咁但係絕大部分大家都係想去服務好市民咁樣，咁而家咁個比例少咗咁多嘅時候，提名個機制又好似難咗咁多嘅時候，咁即係如果話呢一種係一種鼓勵嘅話咧，咁我覺得嗰、那個即係對於好多民主派嘅區議員或者對我嚟講，咁我就覺得唔係好難去睇到佢一個鼓勵咯，好難視為鼓勵咯。 係作為一個政黨嘅立場咧，對呢件今次呢件事嘅立場咧，你需要時間去討論嘅。我明白嘅。作為你個人嗬，你一刻如果我哋問你，你打唔打算參選呢個區議員咧？喺呢家咁樣嘅格局底下。 我都係嗰句啦，即係其實我之前都一路都係咁嘅講法嘅，就係、是、我作為一個政黨嘅主席咧，我係好難有一個個人身份嘅，我係好難係話如果呢一刻我要去做一個選擇嘅時候，我自己會點樣抉擇？我真係好難去公開地答到大家啦。咁所以即係抱歉，就我喺呢一度我就真係答唔到你嘅。 明白。好啦，咁我又問另一個角度啦。你作為個主席，作為個黨嘅領導人，你会点推动呢？喺呢个问题上面嘅讨论个方向会系点呢？ 我谂我哋最主要嘅讨论，其实都会系即系大家觉得自己系咪可以继续去做到我哋心目中嘅区议员嘅角色啦？我哋心目中嘅区议员嘅角色，可能其实都唔系真系好复杂嘅，即系可能都系希望可以喺地区里边向政府官员问责。我哋嘅工作係可以令到啲部門係受到鞭撻嘅，咁然之後係受到鼓勵嘅。咁我諗係啊，我覺得絕大部分我哋嘅議員係希望係做到呢樣，亦都可能就係我哋可以有個身份可以服務到啲街坊。咁我諗我哋要去討論嘅就係究竟佢哋認為嚟緊嗰個嘅選舉辦法改變咗之後啦，成個制度改變咗之後啦，或者甚至可能有少少係政府點樣睇區議會嘅角色改變咗之後啦，大家係咪仲可以發揮到那個角色咧？即係如果假設例如說政府啊，佢真係當呢個係一個嘅區議會係一種要支持政府嘅地方，咁然之後會唔會其實佢係 expect 啲議員係 唔係向政府官員問責嘅呢，即係佢純粹係啊，你可以俾意見，但係你唔可以問佢責咁樣。咁係咁樣啦，定係到時候可能啲委任嘅議員會出嚟幫政府護航呢，咁會係一個點嘅情況。我諗呢啲大家可能要再推演一下，再自己去諗一諗啦。第二樣嘢我諗就係、是、即係究竟個政黨作為一個政黨，你喺香港究竟個角色你係點樣呢，即係如果我哋喺區議會都冇議席啦，咁究竟我哋係將會係點樣呢？我諗呢啲地方都一定會係我哋嘅黨友去討論嘅時候，我覺得係比較重要嘅一啲討論嘅地方討論點。 羅敬熙啊，我想將個問題咁樣去討論啦。你第一個問題呢，我覺得你講得好好啊，即係你話呢你最主要關心嘅呢就係、是一個方面就是調翻轉係即係地區政府點樣向區議員問責啊，同埋點樣服務好市民啊。咁嗱，依個咧我諗就算頭先我哋訪問葉太，佢都冇反對你依個講法。不過只不過佢會覺得今次依個重塑咧，即係就係、是、一個即係比較行政主導嘅模式，同埋一個非政治化嘅一個模式。咁我相信非政治化依個咧就好难争论嘅，因为点解？因为呢个根本系写咗喺基本法度嘅，即系咁依家，所以佢要翻翻转头要去呢度。咁所以如果喺你哋嚟讲咧，你哋会进一步讨论时候咧，就会可能调翻转，唔系净系政府向区议，即系政府去监督区议员，你又调翻转区议员应该点样去监督翻个政府咧，去服务市民。咁呢个我觉得呢个你哋可以喺呢方面推动啦。但系第二样嘢咧。就政治化的問題呢就應該冇關係㗎啦，呢個組織。咁但係就算唔政治化都好啦，即係參選區議員或者做區議員呢，肯定都會係一個練人嘅地方，即係話葉太都有講過嘅。所以作為政黨呢，就仍然好應該好積極地推，即係從葉太嘅角度呢，佢就覺得應該都要好積極推動佢哋嘅黨員呢，唔係淨係參加立法會選舉，亦都應該要參加呢個區議會嘅選舉。呢個第二點，依家我想聽下你對呢個問題嘅睇法啦。咁第三個問題咧，我仲覺得咧就嗱門檻嘅問題咧，當然今次就提多咗，除咗係要宣誓效忠基本法等等嗰啲之外，就多咗啲提名嘅要求。咁即係喺你哋嚟講，覺得嗰個門檻係複雜咗嘅。但是我覺得如果即是從這個服務市民這個角度去講，同埋你哋依家都有人做緊區議員㗎嘛。咁依家都有人做緊，冇乜理由新嘅嚟緊嘅時候，你哋或者我哋有個結論就話我哋全部退出唔選舉喎。即係即係我想聽下你對我依幾個講法有咩意見呢？ 我諗第一樣嘢，我覺得當然啦，即係唔同嘅選舉都係一啲政治人嘅培訓嘅地方啦，即係冇受過選舉嘅人，佢都可能可以做到政治嘅人物嘅。咁但係我哋一路所看重嘅就係、是、你向選民去問責，你喺啲唔同嘅地方做過選舉，然之後你有咁嘅經驗。咁我覺得呢個係對於一個政治人才嘅培訓咧係重要嘅。咁但係同一時間，即係我諗亦都正如我頭先講，就係大家會各自己都會考慮自己嘅情況。即係例如佢覺得如果佢心目中佢想做嗰啲嘢喺現在或者將來個區議會裏面，佢係未必做到嘅。咁即使佢想參政都好，咁佢未必就要去循呢個渠道去參與咯，係咪？咁所以即係我覺得推動人嘅政治人才嘅發展，同埋即係我哋係咪實際上可以叫到啲人去參與咧？其實係兩樣嘢，因為你始終有一個差異嘅地方，就係嗰啲人覺得自己去參與有冇意思，佢覺得自己參與都冇意思嘅話咧，你點推動佢都參與唔到。咁所以呢一個部分咧，我覺得係我希望即係點解我一路都覺得區議會，我希望佢可以做得俾啲區議員繼續去有一個大啲嘅空間去發揮咧。咁你話 OK， 你分翻去民生 OK 咁啊？翻個民生都冇所謂，完全唔介意。咁但係喺個民生上面，係咪都可以有一啲空間係發揮得多啲咧？咁我覺得呢個部分喺今次嗰個方案裏面，我自己就覺得係未夠咯。咁係啦。咁至於提名門檻嗰度咧，我覺得我都想提一句就係、是、其實個 比例已經係去到委任 40%， 間選 40%。 咁然之後其實間選嗰啲人喺邊度間選出嚟呢，都係政府委任出嚟嘅。咁即係政府委任嘅人呢就去做間選，咁其實佢委任嘅人呢已經佔咗 80% 嘅啦，講真。咁你都仲要喺直選嗰堆人裏面你要加一個咁樣嘅委任嘅人嘅提名嘅門檻，咁我覺得呢一個係對於大家嚟講係困難，即係呢個係困難嘅地方，係在於咁多年以來咧，嗰啲嘅地區組織係好政治化嘅，其實，即係即使你話佢係地區組織都好咧，不論政府嘅委任又好啦，唔同嘅提名都好咧，其實都好政治化，唔係一個大家想象中咁冇政治嘅地方嚟。 好 咁所以咧嗰個政治化就係係壁壘分明而且係立場分明。咁而家就基本上就全部都系亲建制派咯， 系一个直接嘅技术问题。依家佢嗰个地区选区嘅选举参选门槛，头先都提过下啦，就要取得当区选民提名大约50个。另外咧就取得当区、另外要取得当区分区委员会、地区防火委员会同埋地区灭罪委员会各三名成员提名，共九人提名，难度 OK 唔 OK？ 你觉得会唔好难，还是其实都可以做到呢？ 我觉得嗰个难度咧都唔细咯，即系你话系咪完全做唔到？可能都做到嘅，即系但系个问题始终都系即系如果我要参选，点解我系要问佢哋攞提名嘅咧？即系我觉得嗰、那个即系我向市民系我向市民问责噶嘛，即系嗰个议员将来，咁你想佢将来系向嗰啲嗰三会嘅人问责，定系想佢向市民问责咧？咁呢个系政府又要谂噶咯。 好多谢你，民主党主席嘅罗建熙先生。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戴希南。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节目啊！对于政府所讲嘅重塑区议会嗰个组成方案啊，各位有啲乜嘢意见呢？咁啊，电话号码18723111，现在我哋有石先生嘅电话，石先生你好。 喂，你好啊，梁家永、戴希立 先生，你好。 嗱，我咧就星斗市民嘅，我土生土长，我70几岁嘅。 大家都系咧 吓。嗱，根本呢个区议会咧，初期咧就话放风出嚟话冇直选嘅，而家就话少部分直选，咁啊所谓民主啦。但系你而家睇翻佢嘅提名啊个关卡咧，翻他重重咧，根本咧同委任冇分别。 你怕好难即系选到系咪啊？ 系就算选到啊，咪狄志远咯，系嘛？咁狄志远嘅你所谓民主，你当唔当佢系民主派咧？而家现在都好大疑问。嗱，冇问题嘅，根本咧而家有咗国安法之后咧，已经呢个市民嗰度咧已经系。全部都好乖好乖噶啦，不过咧就系阿爷啊，或者系特区政府系惊嘅啫。根本你而家一犯法就一判10年，你会唔会犯啊？即系呢啲嘢，个个人都打心里有数啦。你而家区议会，我哋选佢出嚟系代议政制，同我哋发声监察政府。佢哋话而家区议会唔可以从事个政治，政治系众人之事嚟噶。点解佢监察政府唔可以系谈及呢个政治咧？要俾个嗰啲咩防火委员会啊、交通事务委员会嗰啲人去提名啊，真系见笑大方啦、不如委任啦，呢啲我意见嚟嘅，唔 该 你。 好，石先生嘅态度就好明显啦，同先前嘅另一位听众林先生咧，就啱啱相反个睇法啦。 系，所以依家其实市民里边可能，我谂嗱，即系都唔系讲，我哋都要依法办事嘅。咁而家基本法最初嘅提议咧，佢就真系一个行政同埋咨询组织，就唔系。做一個政治化或者是一個即係民主化的一個手段嚟嘅，雖然佢客觀上都可以練到一些參政的人，即係咁樣。咁但係問題咧就 我想大家现在可能关心的就是就算做回地方行政服务市民都好啦，除了是要加强自上而下那个顶层设计使到它更加运作畅顺之外呢，其实即係啲議員或者即係區議會嘅，即係唔好理佢委任又好，間選又好，直選好咧，佢都會唔會有一定嘅監督政府嘅功能？我諗呢個咧，大家都關心呢個問題。咁就，但我哋睇即係今日個公佈就似乎就市民咧可以透過投訴，向專員投訴呢個區員，但點樣市民能夠？透過區議員，唔好理佢委任唔委任都好啦，去監督政府能夠做得更好啲嘅地方行政咧，依、這個咧就似乎著墨唔係見好多，即係咁樣。 所謂監督政府有兩個層次嘅、啊，一就係喺嗰個言論上，喺個輿論上去批評政府啦，或者個議會呢個平台上批評政府啦。係 啦， 咁呢、這個 就頭先嗰個石生講嘅代議政制啦，依、這個就係、 是。嗱呢、這個層次上，我覺得可以做到嘅。但你就否決政府嘅決定咧 ，sorry 啦。 唔係咁。都冇人话要否决嘅， 唔系，我讲系监察啦，即系监察呢个功能啊，有两个层次嘅，一个就喺嗰个舆论上、言论上系嘛，去批评，咁呢个一个层次啊， 即系完善个方案啦，唔好讲批评啦，即系完善个 批评，我又唔觉得即系需要批评咯，系嘛，我又唔需要避忌呢啲字眼啊，咁但系咪另一个就系嗰个否决权， 系， 咁就 sorry 啦，而家冇。 唔知冇咁嗰个钱嘅使用呢，基本上如果睇喺个新嘅制度里面呢，基本上就由专员同埋政府决定 啦。咁、究竟喺呢个现行嗰、那个唔係现行，对唔住，而家建议中嗰个架构啊，嗰、那个平台仲有冇所作为呢？咁样我諗呢啲从事政治活动嘅人，呢、這个政治唔係嗰啲唔係身份认同啊，嗰个层次啊，系一般嘅 大众生活嘅，系啦， 广义嘅政治嘅有兴趣嘅人咧，咁啊自己去盘算啦，自己去衡量啦吓。我哋电话号码1872311嘅。咁另外咧，一个近日嘅热门话题咧，就系关于五一黄金周。能否帶嚟香港嘅經濟更加暢旺咧？咁我哋所推行嘅一啲嘅管理嘅措施，又係咪有成效咧？呢、這個都值得探討 嘅 嚇。咁依家今日5月2日啊，一般理解嘅所謂嘅五一黃金週，實情嗰個跨度係有幾多咧？據你了解， 應該好似係咪今日就結束？不過我都其實有興趣咧，我哋去檢討。呢、这個問題嘅時候咧，究竟我哋有冇一個實際數字？究竟黃金週有幾多內地旅客訪港咧？我哋預計就600,000啦，對，一最後埋單有幾多人咧？真係。 5月1日嗰日有啲數字嘅，咁但今日5月2日啦，咁黃金週我唔知道官方嗰個跨度究竟去到幾多啦，所以我哋一間咧就希望能夠請到呢旅監局方面咧，同各位咧就係匯報一下個情況嘅。冇錯啦，而家我哋請嚟咧旅監局行政總裁啊方安妮女士嘅，你好方女士， 主持好，你哋好。 其實有幾多人嚟咗香港啊？仲內地？ 你讲系几时啊？ 即系五一黄金周，我哋一般讲嘅五一黄金周系啦。完咗未啊？同埋 咧，我问你咧，点解咁问你咧？因为我哋其实咧由4月29日开始咧，去到今日咧，我哋未完嘅。 系 咁，或者可以讲俾大家听啦。到而家咧，我哋总共有423团咧，就系内地入境嘅旅行团嘅。 O K， 系啦，大概咧13,000人到啦。呢啲全部都系啦，内地入境呢啲系团嚟嘅，就唔系自由行啦。亦都系我哋局咧最关注。 其实一般所讲的五一黄金周的跨度由几多月几多号到几多月几多号呢，一般讲一下。 OK， 嗱，业界来讲旅游业界呢，他们就是当29、31的三日啦，咁係即係佢哋比較係高人、高啲人啦，即係多啲人啦。但係我哋自己香港嚟睇咧，同埋內地，我諗我哋都係由29日去到3日啦。 我到3日， 即係聽日啦。係 啊， 去到聽日。 係啊，所以我哋今日咧啲同事仍然係繼續緊呢個 operation 嘅，都係而家都仲喺地啊。 係，我陸續要統計咯。咁啊，直至現在咧，你所掌握嘅數字就423團，大概13,000人。咁呢個滿意唔滿意咧？你作為旅監局個角度睇？ 嗱，睇下你点睇啦。咁当然啦，而家即系我哋开咗关到而家都唔系好耐啦。咁当然，全香港嘅市民，包括我哋在内咧，我哋都希望越多旅游嘅人嚟香港系越好嘅。咁我谂咧都要睇翻咧，其实每一年咧五一都唔系太多人嘅。我哋睇翻疫情前嘅时候咧，佢五一咧都系咁上下嘅啫。咁可能因为佢哋五一嗰、那个即系自己有计划啦，同埋咧香港比较五一咧都系嗰、那个酒店比较贵嘅。咁所以咧就比较啲人咧都系我哋讲系可以manageable 啦，都系企理嘅，同埋咧似乎大家见到报章啦个报道都系好开心嘅， 系开心最紧要啊，开心香港啊嘛，依家 冇错啦，冇错啦。 刚才你话有423团咧，咁就请呢啲团有冇又可唔可以细分唔同嘅类别咧？咁我哋一般人就会话有啲叫做购物团，有啲叫纯玩团，你会点分类？ 是嗱，我哋自己嘅分咧就系有购物团啦，同埋非购物团嘅。 O K， 咁佢非购物团咧，佢就系多数系游景点啦。咁但系我哋自己，我哋照睇咧，都系有一啲咧又游景点又有购物嘅。你可以讲三类啦，购物、非购物同埋咧两样都有嘅。 系，咁呢423团又喺购物团、非购物团同埋两样都有嘅呢个分类里边又点样细分呢？ OK， 嗱，如果你讲翻29号咧，我哋购物团咧就大概系有35团，非购物团咧反而有101，即系你谂下都差唔多三倍。30号咧，我哋个团嘅购物团咧就79，非购物团咧差唔多啦，81团。 OK， 咁五一嘅时候咧，购物团咧就40，非购物团咧都系49。好似今日嚟讲咧，我哋嘅购物团就18啦，非购物团咧都系20。所以你 哦，差唔多喎， 真系差唔多嘅，系啊，系啊，冇错啦。 系嗱，我哋亦都希望咧，即系从业务嘅发展角度讲，我旅游嘅业务发展讲咧，就希望啲人多啲过夜嘅，啊，咁啊过夜佢留喺度耐啲，消费就多啲，咁样从我哋嘅创造我哋嘅经济嘅角度嚟讲，梗系希望人哋过夜啦。咁你哋嘅统计数字过夜客嗰个又系点咧？ 嗱，我冇呢個實質嘅數喺度，不過我記得咧，我琴日望過咧，似乎最多咧都係2至3日，2至3日嗰啲團係比較多嘅，即係佢一日嗰啲咧唔係好多啦，2至3日逗留嗰啲比較多啲，係啦，咁跟住佢有啲咧係3至4日啊，甚至去到5日都有嘅。 哦，咁喺嗰個團嘅操作上嚟講咧，係咪一般我嘅理解咧嚇，我唔知啱唔啱咧，都唔會淨係嚟香港，可能去埋澳門啦，咁樣楞住做係咪噶？ 有啲都會嘅，有啲都會嘅，甚至佢有啲咧喺國內佢已經去咗幾個地方，然後最後嚟香港，然後可能直接翻去啦，或者去澳門咁樣樣。 係， 因为佢哋内地个五一都系长啲时间噶嘛，比起我哋香港嚟讲， 系好啦，咁大家一般市民就会关心啦。先前咧就啱啱叫做即系复关啊，即系通关之后嘅时候咧就好乱啊，土瓜湾、九龙城嗰度民怨沸腾啊，我哋自己吓觉得个秩序控制唔到啊，咁样嗱，我知道你旅监局都好努力啦，喺五一黄金周期间都巡查咗嗰啲旅行团经常去嘅地区啦，咁样咁嗰、那个你剛才用到的說話叫做 manageable， 即是說在那個可管控上面是有很大的進步，是不是呢？ 可以咁講啦，嗱，其實大家咧好關注九龍城嘅，最主要嚟講咧就係疫情前咧，九龍城真係比較擠迫嘅，即係譬如話去即係呢啲咁嘅假期啦。咁但係其實亦都有原因咧，就係佢九龍城本身咧，而家嚟講咧，佢都係有做團餐啊嘛。咁你全香港咧又唔係咁多地方有做團餐，咁所以變咗好多人咧，佢就算去唔去九龍城購物都好咧，佢都去嗰度食飯嘅，因為第一佢有團餐，第二佢比較平啦。但係我哋局方見到咁嘅情況咧，其實唔理想嘅，因為九龍城佢本身唔係一個遊客區嚟噶嘛，佢反而係一個住宅區嚟嘅。咁所以我哋而家咧好積極咧，就係鼓勵咧，係好多唔同嘅人士咧，佢可以做翻啲團餐嘅。咁所以而家嚟緊呢，我哋已经见到呢係好多地方呢係开始做返团餐。咁但大家又唔使担心喎，会唔会话令到咁呢，令到好多旅客呢就周围去啦，咁又令到周围都即係好挤迫啦。咁其实又唔会嘅。因为其实我哋已经同嗰啲业界讲呢，你哋大家呢真係有个协调嘅。如果大家都去一个地方，你咪大家撞埋一堆，咁咪好辛苦囉，自己又辛苦，旅客又辛苦，市民又辛苦。咁所以而家我哋开始呢係有个协调呢，就係从一啲唔同嘅区份比较搵啲大啲嘅地方，譬如你大啲嘅酒楼，或者你话可唔可以去大啲嘅酒楼，佢有一层 是做團餐呢，其他啲俾翻我哋香港市民呢，即係呢啲好多嘢呢係可以去思考，可以去計劃嘅。咁所以我哋覺得未來呢係可以有好多進步嘅空間啦，而唔係個個走曬九龍城嘅。咁 樣你嗰個叫做旅監局一個關鍵詞叫監啦，咁又另一個叫旅發局，咁就個關鍵詞叫發啦。咁我唔知你係咪淨係咁局限淨係監啦，但係無論點都好啦，我覺得旅監局都恐怕會有一個著眼點呢，點樣樣去推展我哋嘅旅遊，唔係淨係得個監字嘅。你觀察嘅訪港嘅旅客而家呢一期嚟计咧，佢哋个喜好有冇掌握啲咩状况咧？你 嗱，要咁讲，事实上我哋真系做监管嘅。咁除咗监管之外咧，我哋另外一个使命咧，就系令到嗰个业界咧嗰个服务质素啊、专业啊提升嘅。 系 咁，譬如我哋会做好多训练啦，咁样样。咁但系你讲话旅客嗰个喜好，甚至系点样宣传香港咧？呢个真系旅发局嘅事啦。因为毕竟我哋系一个监管机构啦，我哋就唔会系即系做呢一方面嘅嘢咯。如果唔系，大家咪重叠晒同一工作吓，咁样吓。 方小姐，我想问两个问题，一个咧就即系你你哋嘅责任咧就监察啦，即系监管啦。咁你头先都讲过咧，即系今年嘅团同埋人数咧，大致都系意料之中或者差唔多啦。但我想问咧，你喺成个即系呢段成，你觉得？要業界還需要進一步改善，就從監管的角度，有哪幾樣東西？但是兩三樣你最主要，第二個問題呢，就是為了未來的發展，你們會有什麼措施針對這些改善的地方？ OK， 嗱，我覺得業界咧，其實喺香港做咗咁耐旅遊事業咧，佢哋一定知道係點做嘅，即係我哋講啲技巧上嘢，佢一定會。咁但係今時今日咧，有咗我哋旅監局成立啦，亦都係有原因嘅。喺十年前有一啲好唔好嘅事情發生，咁所以咧就覺得真係要揾一個咧獨立嘅監管機構咧去做監管。咁所以你如果問我咧，業界其實我哋業界係咪做得唔理想咧？並唔係嘅，我覺得佢哋都好專業嘅，大部分嚟講咧係旅行代理商或者前線嘅工作人員咧，佢哋都做得好嘅。但係我覺得有好多嘢咧係要真係與時並進去進步嘅。 舉兩三樣咧，主要係兩三樣。 例如係咩咧？譬如我落地去睇到咧，好多團嚟香港嘅時候，特別係內地嘅入境旅行團啦，佢哋個團嘅人數好多嘅，譬如由20几去到40都有。咁而家咧，佢哋都係一個導遊咧就要帶曬成團人啦。咁你知啦，老人家喺內地嚟咧，有時行大家個步速都唔同啦。咁我哋帶團，你由呢個巴士即係落車去到食飯咁，或者去行鋪咁，你都係要成團人咧整整齊齊嘅。即係有時咧，佢哋就會前面嗰個行咗去咧，後面嗰個龍尾咧好遠啊。咁好多時候咧，你知大家步速唔同咧，就會有危險啦。過馬路嘅時候，甚至咧有時會唔見到半團人都會嘅。雖然咧你嘅街又唔係好長啦嚇，咁但係呢啲都唔理想嘅。咁但我落地嘅時候咧，真係見到啲導遊有得做得非常之好嘅喎，全部齊齊整整咁樣成隊人去行嘅。咁呢啲係非常之好。你知道特別而家九龍城人哋好驚噶嘛，即係覺得你係咪哇咁多旅客嚟到我哋九龍城啊？但如果你行嗰個陣型行得好咧，人哋就覺得你齊齊整整好有系統啦嘛。咁呢樣嘢係要我覺得佢哋要做嘅，同埋咧呢個亦都能夠保障到安全。係嘛？咁第二咧，大家最近都見到啦，我哋做呢、這個防止呢個強迫購物咧，我哋用咗好多力度嘅。咁而家業界亦都知道咧，因為呢個係刑事罪行嘅，佢哋亦都知道。咁但係問題咧，你帶團嘅時候咧，嗰個導遊要講嘅嘢咧，你只係專業先得。你無謂嘅嘢咧就唔好講啦。甚至你覺得你自己好幽默嘅嘢咧，可能都唔可以講喎。因為好多時候你講咗啲嘢咧，可能令到人哋咧唔舒服都唔定嘅。即係我哋話而家都唔可以俾人買嘢啦。咁你知道有啲報道就話俾面色人睇啊，或者點嗱？呢個我哋未證實啦，我哋都會去理解嘅。咁但係呢啲咧，我就會覺得唔專業咯。因為而家都知道，大家都知道唔可以強迫購物啦。咁你應該令到啲遊客咧係買得好開心，唔買咪就係唔買咯，係嘛？即係你話如果有啲態度上啊、語氣上唔好嘅咧，真係唔得。雖然咧，我而家唔知道係咪有啦，但我哋見到啲咁嘅報道都係唔好噶。咁所以我哋一定要咧，佢哋要做到專業先得。即係如此種種啦。咁我覺得，譬如話有一啲嘢係我哋而家成日推廣啲文明嘅行為啊，我哋內地嗰啲旅客嚟到咧，好多市民都會驚佢哋會唔會造成一啲滋擾啊、大聲得滯啊，或者阻住個門口啊。或者唔好吸煙啊，或者唔好隨地吐痰啊，嗱呢啲咧係大家文化上嘅一個差異，但係呢啲正正就係導遊要做嘅嘢咯。 你要告诉他香港是不同一个地方来的，香港是不喜欢这些东西的，所以不做得。他们有讲的，但你讲一次没用的。你真的要 make sure 成团呢都要齐齐整整，是要在香港呢要受欢迎呢，真的这些要做到的。 既然讲开呢，方安妮，可不可以趁今天的机会跟我们讲一下旅监局他要去做这个监察的工作，他那个任务很简单讲就是监察啦，行业啦，行业监察啦，但是他那个构成和他那个组成是怎样，可不可以趁今天的机会跟大家介绍一下？ 可以的，其实呢就是十年前呢我们会见到有些不好的事情啦，即是啲游客来到可能个接待不是几好啦，有时候会以前就会被人放咗喺个街头到冇人理佢哋啦，甚至又要强迫购物啦。咁所以十年前呢当时特首就觉得唔得啦，真係要有一个独立嘅机构呢係去做监管嘅工作。所以我哋用咗呢啲时间呢就一路要部署啦，一路经过要立法啦。咁我哋亦都而家有一条系非常之好嘅法例呢，系法例香港法例第634章啦。咁呢就系专系睇呢我哋呢个旅游业嘅所有嘅规管嘅工作。咁所以而家呢我哋已经有好多措施呢，无论系我哋从业员嗰个专业嘅操守，他们做事的时候怎样去要是企企理理啊，不可以做些不当的行为啊，有些不当行为的时候会变成刑事化，甚至譬如说以前他们那些巴士呢、是你都不知道那团来到是什么团来的，你追都追不到的、即是你想追查都追不到，现在完全不是的，全部呢我们所谓的俗称叫做车头子，所有的清清楚楚什么旅行社，你的团号是什么、全部清楚的时候呢，变成我们一看我们同事要去 check 的，咁呢一團嚟到香港嘅時候呢，我哋全部資料掌握曬，任何嘅人呢喺上面呢做一啲唔妥當嘅嘢呢，我哋全部就即刻可以採取行動嘅。咁所以而家呢啲呢所有嘢係井井有條嘅。咁甚至你話啲旅客嚟香港嘅時候，佢哋要啲團要早啲24小時嚟同我哋登記啦，咁我哋亦都掌握咗佢哋會去邊個景點呀、人數呀、邊個旅行團呀、邊個帶隊呀，我哋全部都掌握到，甚至今次五一呢，如果佢哋去边度嚟讲有啲咩问题呢，我哋可以即刻知道呢边个团边个导游，我哋係有电话全部同佢联络到嘅，係第一时间。咁呢啲先至能够即係有系统咁能够係做到嘢囉。咁、所以即係我哋嘅成立呢，我哋当然啦，我哋有成30个委员去睇住我哋呢个监管局嘅其中有主席啦，马浩辉先生啦，我哋都系有副主席啦，副主席呢就系、我哋香港呢、个旅游事务处嘅专员嚟嘅。咁亦都有28嘅委员呢，呢28个呢都系社会上呢好多专业人士啦，佢哋喺唔同业界都有嘅。咁我哋做嘢嘅时候呢，佢哋就会俾一啲意见我哋啦，同埋都帮我哋呢去即系大家集思广益呢，去处理好多业界上面嘅种种嘅一啲议题囉。 好啊，好多谢你，旅监局行政总裁方安妮女士，多谢晒你啊！好， 拜拜。 咁啊，一阵间咧会有新闻报告嘅，同大家讲下本港地区嘅天气预报咧吓、就系、大致多云啊，听日局部地区系会有骤雨。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政府公布区议会改革方案，新一届区议会有470个议席，由委任、地区委员会界别选举以及地方选区选举产生，比例大约是4:4:2。另外加入27个当然议员，为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參選人必須通過資格審查，並且引入履職監察制度，加強問責。日後區議會主席由當區民政事務專員擔任。職能方面，區議會主要協助推廣政府政策、地區諮詢和聯絡工作，不再有管理和審批撥款的職能。行政長官李家超指出，方案是考慮本港實際情況，形容以前行錯路，令到一些港獨、助長黑暴和攬炒的人進入區議會，日後的區議會不會再容許攬住市民跳崖的人進入。民建聯表示堅定支持政府提出的區議會改革方案，認為令區議會重回正軌，亦有利維護國家安全。民主党说对新方案感到十分失望，认为区议会的民主成分和职能发挥比预期更低， 提名门槛就大幅增加。新民党认为方案能够让区议会回复地区治理的应有模式，能够让市民获得真正地区为本服务。经民联立法会议员兼行会成员林建峰说，方案展示多样性，恢复委任制亦有助专业人士加入区议会。工联会会长吴秋北认为方案充分考虑国家安全、爱国者治港和行政主导原则，各界亦都可以均衡参与。而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少佳就说，今次保留直选议席，反映中央希望民主派仍然有机会进入区议会。卫生防护中心说，本港至今录得六宗的猴痘个案，调查显示近日部分个案曾经在香港进行高风险性行为，本地存在传播的风险。中心将设立电话热线，以便怀疑或者忧虑曾经与确诊病人有高风险接触的人士，尤其是男性接触者或者曾经与陌生人发生性行为的人，查询和获取相关健康建议。鉴于近日录得本地感染猴痘个案，当中涉及曾经进行高风险性行为的男性接触者，中心强烈呼吁高风险人士尽快接种疫苗，如果出现症状应该尽快求医。有人工智能教父之称的科学家辛顿认为，人工智能领域的进步对社会和人类构成深远风险，坦言对研发人工智能技术感到后悔。75岁的辛顿早前辞去在 Google 的职务，他说离开除了因为年龄，亦是因为无需在考虑对 Google 的影响之下可以谈论人工智能的危险。他担心人工智能会创造出令人信服的虚假图像和文本，从而制造一个人类无法再知道乜嘢是真实的世界，亦都担心会有坏人利用他来做坏事。辛顿又说，曾经认为人工智能起码要30到50年才能够进化去到教人类更聪明，但他现在认为这个情况不再遥远。Google 首席科学家迪恩回应说，公司仍然致力对人工智能采取负责任态度，在不断学习了解新风险的同时，亦大胆创新。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朝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亦有几阵骤雨。下星期日同星期一骤雨较为频密，同埋有雷暴。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大埔安布路嘅意外清咗场噶啦，近住怡雅苑来回方向所有行车线都已经解封。另外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即系去到湾仔运动场；而西行过海嘅龙尾就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即系喺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仲有车龙噶，排到去柯达大厦。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去到油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啦，只系近住管道入口范围比较多车。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挤塞，龙尾近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车多，龙尾系排到去接近文化博物馆。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屯门市广场一段咧系比较多车噶，龙尾系排到去海景花园。同大家预告一下一啲晚间嘅工程啦，大埔林锦公路会有道路维修工程噶，由晚上嘅9点至到听日清晨嘅6点，近住新塘呢一段路啦，会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噶。另外，北区香园围公路会有道路工程，由晚上10点至到听日清晨6点，平阳交汇处通去香园围公路去龙山隧道方向嘅支路，仲有就系香园围公路去龙山隧道方向近住支路交界的一段慢线会封闭，驾车朋友到时经过要小心留意现场指示。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剧八三零，白百何、佟大为、领衔主演。我们的婚姻， 不知你又会不会认同，其实全职妈妈沈瑞星讲紧的其实都是现代妈妈的苦况。 现在的社会对女人的要求越来越高，要独立，最想你生完 BB 之后即刻连分条马甲线。 国剧八三零，我们的婚姻，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嘟一嘟，乐悠悠，痛处走，快乐透。 我是欧瑞强，65岁或以上的老友记，记得在今年年底前分阶段申请乐游卡。你现在用的八达通将来用不到2蚊搭车优惠的。1943至45年出生的香港居民，记得在5月至6月用八达通应用程式或邮寄申请乐游卡。详情请看乐游卡网页或者打3147-1388查询。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戴希南。 第一立话，头先我哋同旅监局行政总裁方安妮女士就谈到关于五一黄金周那个来香港的团啊，那个数字啊如何如何啊，这样都大家有兴趣的，因为一就反映我们那个经济是不是复苏啦，人家对怎么看我们 对我们香港的观感是怎样啦，有趣的这些治疗。 我想头先我想引起我一个想法呢，就是这样，旅監局咧，即係佢就係監察我哋即係嘅業界啊。 係啊， 但係監察業界嘅目的係咩咧？咁就我哋開初就咁聽咧，就好似善即係要善待我哋嘅客人啦，唔好做埋啲即係唔應該嘅嘢去。 自然啦， 即係變咗對我哋客人呢個招待不周啦。 係， 但我發覺咧，依家旅監局可能都要考慮一下咧，我哋業界做嘅嘢咧，就唔淨止善待客人。要善待港人先得，因為你依家如果騷擾到即係本地居民嘅生活咧，都其實都幾大問題。 係， 所以旅監局佢依家佢既要平衡善待客人，又要平衡善待港人咧，其實嗰個工作都唔簡單嘅。 所以佢咪要走去睇下會唔會對民居啊民區造成太大嘅滋擾咯？ 係啊，即係呢啲即係變咗佢要睇兩邊啊，即 係要 因為香港地方細啊嘛，人又多又逼。咁所以呢个问题要处理。咁但呢我諗今次即係五一黄金周呢，即係啱啱我哋即係恢复返啦。如果我哋话对旅客嘅衣食住行行呢，即係关于佢交通啊治安呢，我觉得海关啊警方啊呢个呢今次就做得唔错。即係见到我哋都即係个字即係旅客又觉得好安心，啲交通又唔会话太乱啊。如果你講咧食咧，你又頭先講分流啦，咁啲人都冇食嘅問題都唔係話太大問題。我諗比較大嘅問題咧，個就唔係叫依當係買嘢咧，咁都仲有好多詐騙行為，要我哋要改善。但住咧，我睇問題大啦。即係第一咧，就好多人都話好貴。你諗住咁多人入境，有啲人話：，即係唔過夜啦，真係咁貴。第二個問題咧，就點解會咁貴咧？ 嚇， 係咪坐地起價？因為咧，其實根本人手不足，同埋住嘅地方係咪都唔足夠去應付咧？呢個要探討啊！呢個 係咪貴咧？咁啊嗱，而家我哋就請嚟一位業內人就探討下呢件事啊嚇。而家我哋请嚟香港旅游业宾馆联合总会嘅创会会长李家龙先生，李先生， 系主持人，你哋好。 我想先嚟一个名词界定先，喺一般人嘅心目中咧，酒店同宾馆系有分别嘅。咁每个人有自己嘅定义啊吓。我想请教你喺香港嘅术语里边，乜嘢叫宾馆，乜嘢叫酒店咧？ 酒店就应该是指可能一栋栋的酒店集团啦。咁宾馆 賓館就可能只一個個單位咁樣改裝，有間隔就出咗牌，就出咗旅館牌照咁樣。 系唔同个结构啦，至少嗬，系 系啊， 嗯，咁好啦，咁一般人我都系一般人啦，我印象啫吓，宾馆同样系过一晚，宾馆应该平过酒店啊，系咪？ 理论上系。 OK， 好啦，咁啊跟住我哋嘅问题咯，喺五一黄金周期间咧，我哋香港嘅宾馆嘅订房量系点样？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 我谂都唔错嘅，都有九成几嘅应该。 嗯，啊九成几又唔错， 系啊， 吓 都唔错嘅。 系咪因为你哋冇乜加价？因为加价都有九成几。 因为本身可能咁，你旅馆始终个价格平过酒店啦。 嗯。 二嚟就本身而家旅馆咧，其实好多房间都系未攞出嚟供应市场嘅。 嗯。 咁啊，可能做紧过渡性房屋啦。 嗯。 有啲都仲系住紧一啲月租客、长住客咁样。 嗯。 系，大家都未完全将啲房间， 即系未完全释放出嚟噶，即系都系啦，系嘛？ 系啦， 咁啊，将来得唔得？我继续要做过渡性房屋噶，可能 系啊，有啲就签咗合约啊嘛，同啲 NGO 咧， 系 三年嘅合约咁样。 咁你头先刚讲就话五一黄金周嘅期间咧，就系、是、我哋香港宾馆嘅订房量都有九成几，咁算都唔错啦。咁平均每晚嘅房价系几多咧？有冇一个数字？ 就。估计嘅咋吓，估计大概可能都系600至1000蚊到。 600至1000蚊， 平时系几多钱到啊？如果平时， 平时咧，如果平日可能就讲200-300蚊啦。 嗯， 咁 weekend 可能去到400-500蚊左右。 好啊，咁啊由内嗱，而家我哋重点讲内地旅行团、内地嘅旅客先啦吓，因为香港世界咁大啊，喺内地嚟香港嘅旅行团同自由行嘅旅客，一般嚟讲。住酒店同住宾馆个比例系点样？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 呢方面就冇一个即系准确嘅统计啊数字咁样。但我谂住旅馆嘅多数都系自由行为主嘅。 嗯， 因为你本身你团嗰啲咧，咁可能你要譬如好标准嘅房间啦。但系旅馆咧系因应唔同嘅单位去改装去做间隔，咁所以就即系旅馆就通常系接待自由行。 系啊，呢个都自然嘅，嗬，即系嗰个谂法都吓。 而且我哋嗰个通常旅馆咧，都集中喺一啲旅游区啦，铜锣湾啊、尖沙咀啊、旺角咁样，交通都方便嘅。 嗯哼， 系啦。 而家其实香港同内地嗰个交通系越嚟越方便啦，吓、啊。咁佢哋嚟香港嗰、那个手续亦都比以前，我讲紧可能比10几20年前啦，吓、啊，亦都系容易咗嘅。咁实在你哋行家咧，作为呢个旅馆宾馆业咧，有啲乜嘢谂法嚟吸引内地啲自由行嘅人嚟香港咧？你哋有冇咩或者你自己有冇咩谂法咧？ 一通关之后咧，就发现咗一个比较有趣嘅现象啊！ 系，听下。 而家咧，嗰啲内地自由行咧，佢哋就越嚟越醒啊！ 嗯， 佢哋通常咧，可能就住一晚，订一晚先。 系。 咁佢觉得香港好玩嘅。 系。 多开 shopping 啊，西施型咧，佢哋可能会住多晚。 系。 嘅即興嘅，如果佢覺得冇乜嘢玩啫，咁不如我去澳門啦，翻珠海啦，係咪？而家交通咁方便，咁啊上網啊、手機啊嗰啲好容易啊嘛，好簡單。 嗯， 所以個現象就係好多時嗰個住宿嘅天數咧係短咗，同埋訂單嗰個日期咧係好 last minute 嘅，比以前更加短啊。 系，咁系啊！而家啲所有人都好即兴噶嘛，做嘢系嘛，拎起个背囊咪行咯，系咪？自由行 嘅小红书啊、微博啊嗰啲咧，跟住啲网红咧，佢哋教佢深度游啊，就反传统啊，未必集中喺旅游区度做翻以前嗰啲嘢咯。 系啊，即系反之亦然啦、啊。我自己而家突然间谂起，喂，上去深圳饮茶你咪行咯，使乜谂咁多嘢啫？ 系啊，超即兴而家 系咁问题就系话要佢过夜，要佢留宿，你哋宾馆就扮演一个非常之重要嘅角色啦。咁嗰个订房量咧，同2019年黄金周即系疫情之前又点比较咧？ 订房量我谂个入住率都系差唔多， 差唔多， 因为差唔多啊，因为都系始终个价格啦。譬如你如果入住率唔理想，你调整个价格，总之尽量就令到佢。 訂曬位置啦。咁、但價格比以前咧，我諗以前就即係好容易會過千蚊啦，黃金週嘅時候。但係今次就都 OK 啦，六百至一千蚊都理想嘅。但係就感覺上冇以前咁火爆咯。同埋而家就以前好多 walk in 嗰啲臨時行埋嚟，喂有冇房啊咁樣。但係今年就好少咯，全部大家都係訂曬先嚟啦。 係，咁咁同預期都差唔多係咪咧？如果咁樣，同你原先預期， 預期都咁上下係，因為都預期通關之後，大家都報復式旅遊、報復式消費咁樣。咁啊，三年冇嚟過啦嘛，咁第一次五一黃金週嚟香港望下、買下嘢啊，咁大家都 expect 咗會係咁嘅。 你哋有冇出現人手不足，使到你哋啲房唔能夠完全釋放出嚟啊？有冇呢個問題啊？ 最有啊！我哋呢個旅館行業咧，就人手非常短缺。本身你酒店都唔夠人啦、啊，本身、即係前台啊、側房咁樣。咁你旅館要等於要同酒店去爭人才。咁啊，咁呢啲酒店啦，係咪大公司又福利好係咪？咁但係旅館就可能要用多兩三千蚊嘅人工去爭人啦、請人啦。人手唔够噶，咁所以都唔敢将啲房间释放出嚟去做日租啦。 同埋而家旅游咁样发展，你哋会唔会以往同呢个 NGO 即系定落或者做过渡性房啊，做其他用途，你哋会考虑转变嚟做翻旅游啊？ 嗱，咁本身有啲签咗合约做过渡性房屋嗰啲就冇办法啦，要继续落啦。咁我都觉得会有一班咧可能做慣咗呢個模式嘅旅館行家，咁可能本身年紀大咗啦，都覺得你咁樣同 NGO 合作穩穩定定咁樣，都未必想去翻以前嗰種模式。因為以前嗰種模式一嚟就要可能又要自己操作啊，網上旅行社訂單啊、請人啊、執房啊、前台啊，係咪咁啊？習慣咗可能一個每個月收租嘅，咁可能都未必會轉變翻做日租咯。 李生，頭先你講話啲客咧，有啲就係預先訂咗房，一啲就係walk in 啦，即係臨時嚟啦咁樣。邊種人多啲？ 今次就係訂咗房嘅多啲。 訂咗房多啲。好多人都有個講法，我唔知道真定假。walk in 咧，通常仲貴過你喺網上訂，係咪噶？實在呢個講法啱唔啱？ 絕對唔會，因為而家啲客好聰明，佢咧攞住手機，譬如開住美團啊、攜程網咁樣，喂，呢、這個係咪你哋啊？網上開緊180蚊、280蚊咁樣，跟住你就話，係啊，呢、這個就我哋咯。咁你冇得開高啲嘅價錢嘅，佢話，咁我不如我上網直接訂啦咁樣。所以係 walk in 係唔會高過網上訂。 OK， 好，唔該曬你嚇，多謝嚇，好。好嘅，刚才咧，我哋访问过香港旅游业宾馆联合总会创会会长李家龙先生，跟住我哋又听下听众电话咧，有吴女士喺处啊，吴女士你好嘛？ 你好啊，梁家永， 系你好啊， 系，我想讲一讲咧，其实咧，而家咧，国内嘅朋友咧，佢哋好聪明嘅，佢哋咧，因为香港嘅嗰啲叫咩酒店咧，实在太贵啦，突然间咧，佢个价钱咧，佢会突咗声咁样去飙升咧。根本咧，佢哋咧覺得話太貴嘅話咧，其實咧，我琴日見到佢有一單新聞啦，佢哋話去貝澳露營嘅，其實一般香港人根本就唔會去嘅。佢哋話喺嗰度住咧好舒服，又可以睇下海景，又睇下陽光。咁啊，其實佢哋真係好聰明嘅，真係我哋香港人係唔會做嘅呢樣嘢。 都唔係嘅，香港人都中意露營嘅，有啲人有啲 根本咧呢樣嘢咧，佢哋做完之後第二日啦。就執咗個靈營去，跟住或者可能個營唔知點樣處置啦，跟住去過澳門嘅。咁其實咧，未必一定要住香港嘅酒店嘅。你話香港嘅酒店同賓館有咩分別？個分別係好大，賓館係平好多，酒店係貴好多。但係問題係嗰啲價錢咧係爭好遠啊嘛。咁不如去瞓沙灘咪就好 嚇。 係咪？ 係。好，咁或者我哋做酒店或者做宾馆嘅人就只要諗计，即係俾出一个尽量人哋觉得係公平合理嘅价格啦，否则唔係瞓沙滩係咪？ 其实呢个价钱呢，你太贵呢，同一般平时呢，譬如话淡贵嘅价钱呢係贵咁多呢，咁你叫你嗰啲客人呢唔係蠢㗎嘛，好聪明嘅，根本就你唔可以咁样做嘅，我觉得。 好，好多谢你嘅电话啊，唔该晒。好啦，跟住落嚟我哋稍后呢就会傾下呢港车北上嘅问题。 瑞文，一樽二樽咩粉嚟噶？环保洗衣粉？ 你咪幻醒啦，世杰。 哦，你对宝贝仔嘅奶粉？ 唔系啊，我喺度研究紧，将啲食材变成粉状，就好似日本嘅冲剂咁啊！ 你收翻埋佢啦。今个星期我请嚟咗专注水果再利用嘅初创，介绍集环保与方便于一身嘅冰晶冻结技术，制成果汁粉。 而我就请嚟加道理农场 K 植物园讲解生物多样性。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精灵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两个钟，带嚟唔同医学资讯、健康小知识。 星期三有临床肿瘤科专科医生介绍肺癌中西医结合治疗。 健康热线1872311， 从微小习惯开始，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精灵一点，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一起走出健康新方向。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大家立下佢，港车北上啦，讲咗好多年噶啦，而家终于就实施啦吓。咁啊，揸车嘅人咧，一定系欢迎呢个新嘅安排嘅。香港政府咧同广东省公安厅咧就琴日宣布啦，就港车北上计划咧就7月1日起就实施，初期咧就设申请嘅名额，有意申请嘅人咧需要先登记电脑抽签。第一轮嘅抽签报名咧就系呢个月29日和30日，咁啊只有中签嘅人咧先至可以提交申请。首轮中签者咧，需要喺6月1日起咧指定时段里边向本港运输处提交，其后咧再按内地当局通知验车同埋买保险完成手续。申请获批之后咧，就会随就并唔系随时可以出行，每日可以出行嘅车辆数目咧设有上限嘅，车主需要喺半个月前咧预约指定出行嘅日子。咁呢个手续系咪都？听落都啊，好似都繁复喎。 系啊，所以北上就系好嘅。不过如果手续繁咧，就有啲车主都觉得有啲却步吓，即系 嗯。好啦，依家我哋请嚟香港汽车会会长啊李耀培先生，李耀培你好。 系大家主持好。 你觉得系咪有啲繁复啊？啲手续，因为根本开始时需要有呢啲手续啊？你觉得？ 啊，當然啦，即係港車北上咧，我哋大家都明㗎啦嚇，即係咧就係其實好多香港揸車嘅朋友係期待嘅。咁、但係當然咧，即係而家首輪嘅時間咧，政府就公布咗嗰、那個安排嘅時間啦，同埋係一啲我哋叫做限額啦，有啲 quota 啦。咁呢個咧就第一坦白講翻咧，即係話包括架車嘅驗車啊，包括人要上去做一個駕照咧。呢啲係繁複嘅，咁不過咧，我覺得即係揸車嘅人咧，都可能開頭嘅時間都要接受啦。咁因為而家就啱啱開始啊，咁希望咧就理順咗之後嘅時間咧，政府方面同即係話內地咧，可以做多啲協調嘅工作，包括我哋嘅人嘅人牌或者驗車嗰度。是不是再有一些可以梳理得更加好一点呢？咁呢个我哋都好期待囉。 是揸车嘅人都鍾意自驾游啦，係咪咁旧时呢要中港车牌先返到内地咁要中港车牌就要你交某啲税啊，某个数额嘅税啊，想做生意嗰啲人先得，咁作为个普通游客就唔会攞到嗰个牌啦。咁而家港车北上好事嚟嘅。我想问搞清楚一样嘢先，我而家就香港政府同广东省公安厅嘅一个协同嘅计划啦。我想问系咪淨係可以喺广东省里面行㗎啫？ 系啊，大家唔好误会啊。包括而家我哋真係有中港牌嘅车呢，即係两地牌嘅车都系只能够系广东省㗎咋。我哋唔可以去其他外省嘅。咁所以今次港车北上呢亦都系个范围咧喺广东省里边嘅。 好。咁另外一个问题就系嗰、那个驾驶者嗰个年龄有冇限制咧？嗱，香港就系、是、如果个人去到70岁咁，就每次续牌就要去验身啦。内地喺呢方面嗰个管制更加严格嘅咩？ 冇错啊，外地嘅话咧，即系而家我哋当广东省咧、其实就不论你年龄，都系要每年咧。 要換家政嘅時間都需要驗身嘅。咁所以呢 even 而家我哋係港車北上呢，我哋香港嘅朋友呢揸住香港嘅駕駛執照呢，都要到內地關口呢要做一個呢係換證嘅手續。而呢個換證手續裏面呢亦都有埋體檢嘅。 係。呢、這個睇呢、這個手續係要翻到內地嘅有關部門嗰度做㗎嘛，唔可以香港做。 冇錯冇錯，嗱、人呢就一定要翻內地嘅關口，咁呢就可以有啲一站式，而家都方便嘅，大概你預四個鐘頭到啦，即係四五個鐘頭或者半日嘅時間呢，佢就可以換到即係話做曬換證嘅手續啦，包括呢你做埋體檢啦，咁然之後呢佢都好好嘅，咁呢就有一個地址即係你寫低咗呢，佢就郵寄返嗰個廣東省嗰個駕照俾你嘅，即係如果合格嘅話。 係係係，體檢就自必然啦，但係有冇年齡嘅上限㗎？ 國內咧就冇特別年齡嘅上限，因為我哋今次咧係一個私家車，之後咧就唔係話揾食或者係一啲我哋叫做職業車啦。咁今次咧純粹咧係私人嘅牌照嘅私家車。咁所以咧就算你係去到60或者70咧，佢需要你體檢嘅啫。咁當然啦，這個體檢咧就亦都係不能夠有任何嘅一啲身體上高嘅隱患喺度啦，咁佢國內係個體檢做得幾好嘅，唔錯。 嗱體檢就屬於人啦，車就要車檢啊。咁而家香港得一個叫中檢啊，啲申請人而家擔心就話排期去中檢嗰度排都唔知搞唔搞得掂，夠唔夠額啊？呢、這個問題又點睇啊？ 嗱，呢個當然啦，開頭咧，而家政府講有每日200個 quota， 咁但係大家都明白咧，係中檢咧過往只係驗一啲我哋叫做中港車嘅，咁突然間咧就呢個港車上到去咧，咁就算你每日200架車都好啦，咁好坦白講翻咧，中檢佢嗰、那個即係設備啊設施咧，一般過往只係可以應付係中港車，咁而家突然其來咧。我覺得佢驗車係一種壓力嘅，因為喺香港嘅中港車都好啦，而家咧就已經係驗到七月中先可以排到期。咁我哋自己嘅港車北上嗰啲咧，呢、這個我有少少擔心咧，即係話驗車嗰度咧會唔會有阻滯嘅啫？ 係嗱，喺內地揸車嗰啲交通規則啊、法例啊、習慣啊，同香港好唔同啊。聽講好似你哋香港汽車會會開班講解內地交通規例嘅，係咪啊？喂！ 是啊，呢度呢即係呢個亦都好怕就咁講呢，因為其實而家港車北上呢好多單車嘅朋友未上過去國內嘅。咁上面嘅法例法規呢同香港人完全唔同㗎喎、啊。所以我哋汽車會呢我哋就會港人上去之前呢有兩個鐘頭嘅研習班，起碼呢就講到上面嘅法例法規啊、緊急嘅時間啊，甚至個車壞咗應該要點做。 兩個鐘頭嘅課程啊。 冇錯，係啦，兩個鐘頭。 要幾錢啊？個課程？ 那個我哋可能會收翻成本啦，因為汽車會咧， 即係幾多錢啫？成本 夠大概可能未定到嘅，咁大概我諗都係可能300蚊咁上下啦。 OK， 係好，咁大家要熟習下嗰啲內地嘅交通規例先得嘅。我試過去完台灣翻嚟咧，喺迴旋處嗰度反方向行啊，危險嘅，所以要熟習啲有關規定。今日節目時間夠曬，多謝各位收聽，再見， 拜拜。